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第三节，我上个礼拜我哋就提到许鞍华啦，因为啱啱佢就攞咗呢个威尼斯影展嘅终身成就奖啦吓，咁啊预计咧就应该九月嘅时候咧，如果呢个疫情系容许，即系舒缓容许佢可以出，即系去嘅话咧，咁就可以去嗰度亲身攞奖嘅。咁呢个时候咧，就佢一套戏咧就应该系会喺嗰、那个将来咧就。不過將來咧會同大家見面啦，就係、是、第一爐香啊。咁、咧就大家聽到個名字就知道應該係張愛玲嘅作品啦。咁呢套電影咧就我相當我諗好多人都期待，因為大家睇個 poster 咧就阿董橋提詞，即係寫第一爐香呢個字嘅啊。咁換言之咧就係、是即係可能呢樣嘢就係喺個文化圈入邊咧，大家都期待就係、是、許鞍華再次去演繹呢、這個張愛玲的作品呢， 第三套啦， 第三套啦，第一套是《傾城之戀》， 《傾城之戀》， 同埋係咪第一 《半生緣》？ 《半生緣》係啊。咁香港嘅導演好中意拍呢個張愛玲喎。 咁啊，張愛玲佢對香港嚟講咧，佢唔單止一個大作家啦，咁佢一個好出名嘅香港編劇啦，咁佢有好幾部喺香港嗰度。50年代的一些電影，例如一套叫《小兒女》的，我印象很深的那個，後來都看到那個劇本的，都是出自張愛玲的手筆的。 但是我感覺上就好像大家去改編張愛玲的小說的時候都遇到頗大的困難，困難的意思不是說製作上困難，而是說好難攞到佢嗰種風格喺電影入邊表達出嚟啊！ 咁我諗嗰個都有個有個原因嘅，因為你會睇到咧，張愛玲嘅嗰個作品嗰啲文字嘅風格咧，咁有陣時咧，你將佢變咗視覺化起上 去就有嗱，最奇怪的地方，張愛玲本身係編劇嚟噶嘛，即係佢副業係編劇啊嘛，佢主要佢咁，但係佢寫嘅小説其實幾難。幾難改編喎，即係以你作為一個， 我哋都係咁樣嘅。我哋即係譬如寫電影嘅劇本，同埋我哋寫嗰啲譬如其他嗰啲文啊，嗰啲時候啊，就或者諗住想出嗰啲係用文字嚟出嘅一啲小説形式嘅嗰啲書咧，你都發覺咧個方法係有唔同嘅。 文學劇本， 我覺得張都唔同嘅，因為張愛玲咧，即係嗰啲，因為你可以深入研究咧，佢裡面有好多。那個叫文字的描述，基本上不是視覺性的， 是啊， 但是你不能夠將它轉做一個視覺化的那個影像呢，是那個是一個特色，尤其是到做電影編劇的那些人呢，即對這件事 有研究的話，他都會知道寫小說和寫電影劇本，就算你說文學劇本呢都是不同的，因為電影的那個需要的文字呢，它裡面呢都有那個叫是你要勾發起人的那種視像化的那個效果是為主要的，所以你會看到張愛玲佢其中之一，你說他的改編呢是有一些難度，就是你會發覺他有很多時候他建立的一種叫感情文藝的意境呢，其實是純粹文學性的， 係啊， 依個係一個問題嚟。 唔係，可能佢可能都是特登的啦，因為點解？佢睇好多戲噶嘛， 佢好中意寫影評添。 係啊，佢係寫影評噶嘛，佢寫啲小説特登搞到你啲後來啲編劇過踢曬腳係嘛？即係呢個我估 嘅 啫。 但我諗佢特登嘅都係有㗎，因為佢本身你睇到佢利用嗰個文字嘅嗰個技巧咧，就好女性嘅，咁佢裡面咧即係用到一啲好獨到嘅觀念咧。其實我諗即係到你而家睇嗰時咧， 點解會咁多人都會睇到津津有味咧？你會發覺咧，佢又同嘅一般嘅我哋睇嘅嗰啲文字咧，佢有一啲唔同嘅。咁佢出到一啲即係好獨特嘅意境出嚟咁樣啦。 係啊，咁我諗啊，許安華咧就佢都對即係呢一類嘅女性作家咧，佢有啲偏好啦。譬如話之前有蕭紅啦，咁就息直嗰陣時啱啱應就係呢、這個即係雨傘嚇，咁就可能嗰個票房方面就唔係太理想。咁但係再接再厲，因為咧 嗰部係好睇嘅， 好睇啊！你睇咗係咪？ 係黃金時代啊嘛， 黃金時代有魯迅喺入邊噶嘛？ 有嚇湯唯同埋有幾個角色係做得相當之好嘅，而且佢嗰個好咧就係有一個難度嘅，因為嗰時候許安華導演咧。他要求他做的個角色呢，他既有在歷史上呢、一個人物的角色、但與此同時呢，他亦都要那個演員帶著這個角色的身份，他做戲的期間就要望著鏡頭，因為很實驗性的望著鏡頭講他的感受、這個手法不算是一個 很新的手法，但是他就將整個戲劇裡面呢就打破了那個叫做是傳統戲劇的那種敘事的觀念來的、即是很布萊希特式的一種，令到大家跳出了，即是說你作為一個觀眾，你看這個是一個戲劇、這個是一個電影、但是他想要你知道的那個裡面的那個主題呢、是有個比這個戲劇是更加大的，那當時那個編劇都相當之厲害的。 咁今次呢個第一爐香咧，就應該係張愛玲嘅早期嘅作品啦、我唔記得應該係最早期嘅作品添，甚至咁啊調翻轉嘅，佢就唔係攞佢嗰啲最成熟嗰啲，係攞佢最初嗰個啦。咁呢個應該即係我都相信佢應該攞到一個新嘅 angle 去傳譯呢個小説，即係呢個短篇啦嚇。咁咧就我哋可以講講咧，就係當年咧你睇呢個《傾城之戀》嗰時，你嘅感覺係點啊？咁就好難啦，因為點解咧？就男女主角咧，今日都係經典啦嚇。男主角就係周潤發啦，女主角就係苗謙仁啦。咁啊，已經識咗影好耐啦。咁但係當其時嚟講，就大家其實對呢一個組合咧有一定嘅期望。咁但係咧出咗嚟咧，就大家好似覺得爭一啲喎咁啊嚇。 咁啊，實上係嘅，因為本身《傾城之戀》咧，咁啊，但我諗都唔少朋友都睇咗嗰個文字。咁啊，佢始終咧即係嗰個當時啊，許安華導演咧，佢拍嗰時候咧，我諗都係一個經驗嘅問題。咁佢會對嗰個古仔嘅裏面咧，去唔到一個好深入，即係令到譬如睇文字嘅嗰啲讀者去睇嗰時候咧。佢裡面那個意境咧就出到嚟。做個舉例咧，我印象都好深嘅，就其中一場咧就喺個淺水灣酒店嘅嗰度，就大家咧即係喺度睇緊個月光。喺嗰時候咧，咁佢講即係講嗰啲即係講緊嗰種嗰時自己嘅嗰種心情嘅，嚟到呢個香港城市嘅嗰種心情。咁我覺得嗰個咧就喺睇嗰時候咧，我哋入唔到嗰、那個。在個電影裏面就入不到那個原本小說呢出的那個意境的、即係同埋成個整體嗰個傾城嘅嗰個 感覺 意味 咧，唔係太強， 就唔係太出到嚟、我唯一咧即係都最有印象深刻咧，就佢處理嗰、那個印度嘅嗰、那個嗰位公主啊，即係嗰段戲咧，嗰種叫落難嘅貴族咧，嗰度咧就嗰個係最好嘅，同埋開頭第一場咧。廖謙仁即係做嗰個角色，佢細個嗰時咧，白流蘇喺嗰個上海嘅街頭嗰度咧，被人遺棄咗嘅時候，即係唔小心遺棄咗咧，喺街頭嗰個彷徨咧，我覺得就個處理咧就係一個鏡頭已經到嗰個主題，但係就成個分別起上嚟咧，始終都係爭啲。咁、我都相信咧，即係許安華導演咧，我諗。如果有機會俾佢再整多次，哇！咁佢真係 而家唔同噶啦，而家拍法就唔同噶啦嚇。 難嘅係咪而家都仲係難嘅？ 而家都係難。 不過我覺得佢本身源係好得嘅，佢解決咗好多問題嘅。本身源嗰個 係。咁大家要知道啦，因為許安華佢第一個degree 就係英國文學噶嘛。 咁對於個文學改編，其實佢好早， 係好熟到嘅， 佢應該諗咗好耐㗎啦，啊，咁同埋就係佢文學改編咧，就似乎佢都幾中意啊，因為除咗《傾城之戀》咧，當年就佢亦都係最早期嘅作品之一啦，就係《書劍恩仇錄》。咁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人記得呢件事啦。 有兩集噶嘛？ 有兩集啦，我睇第一，我睇第一集啫，我第二集冇睇到。 哦，第二集《香香公主》嗰個都好好睇嘅。 好睇啊！ 其實我嗰時《白髮魔女傳》嗰古城嗰概念啊，嗱，而家即係時候講。其實但係都好想咧，即係將佢《香香公主》咧嗰種即係嗰種孤立嘅感受啊，即係一個阿陳家洛同阿香香公主。喺個古城嘅嗰種感受咧，就將佢再呈現翻出嚟。因為嗰種感受咧，即係嗰種叫喺時代裡面嗰度咧，即係有一種失落嗰種感情咧。其實佢喺嗰個《傾城之戀》咧，你睇到啊，許導演係想捉嗰種感覺出嚟，但係就唔係去得咁完善咁解嘅。 係啊， 今時今日我諗，比如拍嗰時佢，我諗佢掌握得仲 掌握到㗎啦。嗱咁因為咧佢同阿金庸嗰個關係好好啦，因為大家都即係喺廉政公署嗰個系列嗰度咧，佢哋都合作過啦。咁所以當其時咧，就阿金庸話：，許導演，你中意點改點改啦嚇，即係俾曬一啲授權啊，即係咁。但係對於王家衞咧，阿金庸咧就唔係好點睬佢， 東邪西毒嘅， 東邪西毒就係買四隻字俾佢咯。咁但係咧就，拍出嚟嗰個情況咧就係王家衞就即係攞到入邊一啲嘢，係即係佢受到嘅啟發咧，即係唔係改變啦。所以呢個時間都好有趣嘅問題就係話，喂，譬如有一部經典喺你手，咁你係忠實地改編佢啊，定係還是你要喺嗰邊攞啲嘢？咁啊，再自己去發揮咧，咁啊幾度係做咗一個中庸之道啦。咁呢個《白髮魔女傳》咧，就佢記入邊有啲嘢啦，亦都加咗你自己一啲嘢入去啦，都加咗一啲導演嘅入去啦。咁變我就即係好唔同嘅處理嘅方法咯。咁《書劍恩仇錄》當其時啫，我哋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咧？就即係如果你要拍嗰、那個小説嘅話咧，就太長啦。所以佢拍咗兩部啊嘛。但係拍兩部都係都唔到位 喎，拍唔足嘅嗰個 都係拍唔足噶嘛。咁你話如果你真係要拍一部電影嘅話咧，你只能夠攞入邊一啲，即係你覺得好重要， 要重新整理嘅， 重新處理嘅，就唔可以即係依書直説咁去拍嘅。 係咁啊，當然咧，你嗰個原本嗰個書裡面咧，佢最主要嘅就係佢嘅主題。咁你個主題咧，好多時咧，你都唔好，除非你想做一個破格，咁大部分咧，如果你即係揸住佢嗰個主題，然後再去嗰個改編咧，嗰、那個好緊要。咁因為你講翻《書劍恩仇錄》咧，我都即刻好有印象咧。許鞍華導演咧，佢有好多次咧，即係如果我哋教人哋去寫劇本咧，都係一樣，嗰、那個劇本都已經可以幫到忙噶啦，即係唔係佢拍咗出嚟嗰時先幫到嘅，即係揾嗰部戲。譬如好似《書劍恩仇錄》，你會睇到咧，佢就係將成個嗰個故事裡面咧，佢已經凝聚咗咧，有一場戲係最關鍵啊！咁佢開頭係即刻拍咗個場戲俾大家睇，就係乜嘢咧？就陳家洛嘅老母啊，官潮啊，哇！嗰場真係咧，即係一個浪花打嚟，佢基本上喺一場戲裡面咧，佢已經將嗰個《書劍恩仇錄》嗰個表，即係要表達嘅嗰個成個嗰個時代。嗰、那個氣勢咧凝聚喺一個場面裡面嗰度，咁跟住咧佢裡面咧即係慢慢咧就將佢牽連，咁啊做一個呼應咁樣嘅，咁啊依個就係所以寫電影嘅劇本咧裡面嗰度嗰時候咧，你會睇到可能阿金庸咧佢多寫嗰時候咧，佢唔係呢個係最關鍵嘅嗰樣嘢，但係佢因為始終咧即係金庸嘅嗰個小説咧係一個叫做係連載式。嘅嗰個章回小説嘅嗰個方式咧，就每日咧就連載咁樣嚟出嚟嘅。咁我個古仔咧就不斷咧就喺度嗰個發展，個結構咧就未曾去咁完善。但係電影改編嗰時候咧，你會睇到啊許鞍華咧，即係拍嗰陣時候咧，佢依兩集咧佢都好明顯將嗰個主題咧已經係累積咗出嚟噶嘛。咁啊呢個係一個好。非常之唔錯嘅技巧嚟嘅， 係啊。咁但係你譬如話講到即係金庸嗰個改編小説改編成電影咧，就哇真係多到雲啊！到而家今年啊， 都仲有《倚天屠龍記》 有再嚟啦， 有再嚟過。 我哋都整咗兩集嘅《笑傲江湖》啦。 你又整咗兩集《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葵花寶典》同埋《東方不敗》啦。 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就係我相信咧，《朱劍恩仇錄》咧，基於係多種嘅原因咧，我哋短期之內，我相信都唔會睇到佢嘅改編再次出現。 即係再重新改編。 係啊，呢、這個。即係應該都冇乜機會㗎啦， 因為紅花會嘅因由 好多嘢嘅，唔使喺度講啦嚇。咁《鹿鼎記》就好少少咯，《鹿鼎記》都應該 唔係佢都仲有好多可以改編嘅《天龍八部》咯，係啊， 《天龍八部》次試過一次啫嘛， 係，但係嗰個都唔算係真係全面改編添。 係，我記得好似沈殿霞做啊嘛。 哦，唔係做一次，有一個嗰、那個。有一個嗰個係李修賢有份做的邵氏出品嚟嘅， 哦 okay、 但 係《 天龍八部》好多特技嘅，仲有阿恬妮做阿邊個黃雨依定係乜嘢啊？嗰、那個係啊， 咁好多好多 穆婉儀 啊，好多部嘅嚇，咁但係即係你話要做得好咧，其實就相當之艱難嘅咁、 嗯、 畢竟咧就即係王家衞嘅《東邪西毒》咧，就已經開咗一個好另類嘅。即係改編個風格啦， 那個其實佢改得好好嘅， 係啊， 因為佢累積咗嗰個故事之後咧，佢揾到嗰個古仔嘅嗰個叫做係成個嗰個故事嘅源頭啊，嗰、那個根源， 嗯、 而係佢嗰根源係 universal 啲嘅， 嚇、 啊、就係、是、青春版嘅東邪西毒係 咪 啊？冇咗林帝，不過有不可。 咁文説就好似神雕俠侶都改編喎，係嘛？ 神雕俠侶，唉，阿徐克導演啊嘛，其實徐克先生佢都講話，佢如果佢金庸嘅小説裏面嚟講咧，佢最喜歡 就係神雕俠侶， 神雕俠侶嚟嘅。 但如果俾阿徐克改編，一定唔係你想象中嗰種話，即係意思直説噶啦，一定好多嘢變化嘅。 目前未知，咁但我睇我都睇咗佢有一個咧，即係都可以講咧，佢其實佢對於嗰、那個神雕俠侶嘅嗰個歷史。嘅嗰個觀點，係今次幾着意嘅，咁啊唔講咁多啦，因為人哋而家都係 商業秘密嚟㗎嘛呢啲， 同埋佢應該咧，如無意外咧，就以大家都知就係年底咧，都係會拍㗎啦，嗰、那個係佢原本係諗住今年嘅年頭拍嘅， 但係個疫情嘅問題啦， 係啊，個疫情嘅因由咧就會變咗年底嗰時拍得， 係啊，咁我哋將來咧就期望咧就係香港嘅經典導演咧就係每個人啦，執翻一部金融嘅。即係小説， 點解係金融啊？你好似偏愛咗金融啊？ 唔係，我意思係咁解啊，因為即係咧就你可以即係當金融係一個香港作家啦嚇，有啲人未必咁睇，但就係你一個香港嘅經典作家，揾香港經典導演，去即係將佢重新詮釋啊，再重新睇過，咁呢個係好值得做嘅事。咁你至於古龍咧，咁我覺得就係、是、如果純粹講個電影嘅改編嚟講咧，就古龍係易做過，相對比會個效果會比金庸好嘅。 嗱，你如果你睇佢嗰啲小説咧，佢裡面已經好有電影感， 好有電影感啊！ 係啊，但係 visual 係好強嘅， 係 視覺性好， 視覺性好強嘅。咁嗱，譬如話陸小鳳咁樣，我覺得真係唔知個版權嘅問題定咩啦。你而家啊呢啲即係大家要去周圍去諗呢啲橋，其實陸小鳳就可以真係可以重拍嘅。 係佢最主要咧，佢嗰個係版權嗰個問題嚟嘅。因為其實我諗好多都知道咧，因為佢嗰個版權大部分咧係落咗喺個日本嘅一個出品。 點解啊？即係去日本 買咗啊嘛。 唔係邊個買先？唔係古龍自己買先。 佢細佬啊，好似係 嚇，唔係肯定唔係佢買噶啦。 唔係，總之咧，佢嗰、那個而家嗰個基本上咧，即係有好多都係版權上嘅問題。咁，但係你會發覺，因為嗰個叫合約上嘅有啲漏洞咧，有啲人又唔理嘅，都照去嘅嚇。咁、但係咧，你將佢變成大片啊、國際化嘅嗰個咧。就會變咗麻煩咗㗎啦，咁啊，呢個古龍嘅嗰作品都有呢個問題。 係，咁我哋又可以話啊，呢、這個古龍有一個系列啦，又係揾香港嘅導演去處理啦，咁一定係即係好唔同嘅。呢、這個係唔係其他地方可以拍得翻嗰個味道出嚟、即係台灣更加冇人會拍啦。我好奇怪，點解即係喂？其實你覺得古龍係台灣作家定香港作家咧？ 佢係台灣啦，台灣作家嚟嘅咧。 他將 那種義啊情義咧，嗰、那個其實台灣個廟會，因為佢而家都仲保留到，我哋睇漫甲嗰時咧就睇到，一睇完之後，哇！我哋啲黑社會啊、古惑片咧，都係嗰啲即係古龍嘅嗰種叫情義世界嗰個出到嚟。 係啊， 但香港就將佢咧就變成咗，即係多咗個叫國際化咗佢， 係 嚇、啊、令到外國人都會明白到。咁嗰樣就最吸引嘅咁樣， 因為咧你睇下係阿楚源咧，佢就喺七十年代拍好多嘅， 當時就笑 就即係攞嚟話，即係全部。 黃天林叔咧嗰個電視又好勁啊！阿楚源嘅邵氏時期嗰一集都好得嘅，我哋都有睇啊！ 我哋有睇嗰啲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係而家拍，我哋就期望有啲唔同嘅一個即係角度啦。 係。 咁但係即係好不幸地咧，就係之前嗰個三少爺的劍咧，我同你都講過啦。就都頗為令人失望啊！ 我諗而家基本上咧，即係應該係放手俾後生仔，年青人，佢有個新嘅嗰個武俠意境喺度嘅，尤其是而家啲新世代，譬如你會睇到咧，佢會對於因為武俠小説，尤其是依啲叫做係新派武俠小説咧、其實香港係發揚光大噶嘛，將佢嗰個咧，佢裡面有好多嗰啲意境咧，都係就係講青春叛逆嘅，咁呢啲青春叛逆咧，你睇到每個時代有唔同嘅拍法嚟嘅。 啊，即係譬如話係啊，小李飛刀啊，李振寬同埋阿飛啊之間個關係係嘛？咁我覺得而家特別喺而家呢個年代啦，即係正啦，即係有一個重新詮釋嘅可能性喺度。 咁揾阿喬正夫做改編咯，啱曬佢啦，揾啲新嘅元素放落去 啊， 即係金庸、古龍。啊，梁宇生，有好多嘅， 仲有啲而家即係新後起嘅， 柳殘紅啊，嗰啲都，阿黃奕嗰啲都，黃奕都多人中意啊。 係啊，黃奕嗰啲就近乎係所謂 fantasy 啦，嚇、啊，即係亦都係另外一個經典作家。咁我哋講講啦，就即係。有一個主題，我哋今日啊，其實幾圖要講嘅，咁係咩咧？咁一陣間翻嚟話俾大家聽啊。